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嘅格言好熟悉咁啊？ 失礼失礼。 嗯嗯，我想讲你知，次官回归啦。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啊。 我是刘天赐，9月28日星期一开始，我会回归广东广西节目，继续和大家网罗通识文化。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28日，本港新增6宗确诊，再有源头不明病例。 政府称惠康冻假措施不纳入回归计划。 张建宗指修订传媒代表定义不阻采访，网媒联盟考虑提复核。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多国呼吁停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这个节目。先讲讲有关两间超市因为申请了保就业计划第二期所推出的回馈计划。因为政府之前讲落了，如果你两间超市想申请这个保就业计划第二期的话，就要应承就回馈一半的补贴的金额给社会的。那个方案都出来了。咁呢度又再同大家提一提翻，究竟兩邊嗰個回饋方案係點先啊？嗱，百佳嗰度咧就攞咗1.6亿嘅補貼額嘅，咁按道理攞翻8000多万出嚟回饋啦。咁我哋定嘅方案咧就攞4000万出嚟咧，就派一啲嘅現金食物券，咁就經過社福機構咧向一啲低下階層啊、低收入家庭啊、長者、傷殘人士派發嘅。另外有3200万咧就攞出嚟俾市民抽獎，所有市民都可以參加嘅，剩翻嗰啲就會係俾一啲前線嘅員工，佢嘅方案8100万嘅。惠康方面就是攞了1.8亿的補貼額，攞翻一半出嚟啦。要咁佢而家有個方案咧，就話大概攞8000万咧，就會做一啲現金券派發俾一啲慈善團體啦，再幫一啲不同嘅人士啦。另外透過佢自己個獎賞計劃咧，有個回饋計劃。如果顧客將啲積分捐出嚟咧，佢哋會用配對形式捐款嗰度500万。咁另外咧就話有3000多万咧，就包括攞嚟凍結300样食日常用品嘅價格，同埋向員工派發現金券嘅，嗰度3500几万。佢交流數出嚟咧就1.2亿嘅，不過政府又講清楚啦，其實因為凍結食物價格啊、日常用品價格呢方面咧，就唔算係一個回饋方案裏邊嘅，咁所以佢其實咧就計翻咧而家有1亿咧係包喺裏邊嘅，咁而頭先講啦，嗰啲凍結價格嗰啲算係啲額外做嘅嘢啫，不過睇翻1亿呢個數啊，如果真係1亿嘅話咧，都過咗佢嗰個補貼額嘅一半嘅啦。咁但係呢兩個嘅回饋方案，你覺得點樣咧？係咪真係幫到大家咧？係咪公道咧？我講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1872311。嗱，講到呢啲超市嘅運作係咪公道咧，都要請翻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就同我哋一齊傾下喎，點樣先最幫到消費者？早晨，黃鳳賢。 早晨，葉冠霖。 不如先講講啦，兩個超市提出嚟嘅方案，你覺得個力度係點樣咧？ 逐個講啦。因為咧，如果講翻嗰啲現金啊，或者係啲食物券去派俾一啲嘅有需要人士同埋啲弱勢社群咧，我諗喺個社會上邊咧，絕對唔會有任何爭議，同埋大家都非常之認同嘅。咁如果講翻去抽獎呢個形式嘅話咧，咁當然即係大家會開心一下咯，因為好多時大家認為抽獎嘅形式咧，都係一啲碰下運氣嘅遊戲啦。即係大家好彩嘅，咁你咪去登記咯，咁你咪試下自己運氣如何。咁如果中獎嘅，咁你開心一下啦。咁但係咪一個直接可以舒解民困嘅措施咧？我諗一般市民大眾嚟講咧，都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舒解民困嘅措施嚟㗎啦。咁同埋有幾樣嘢咧，我哋都要不斷咁樣提醒咧，就係、是、第一嗰、那個系統嗰方面嗰個穩定性啦。因為過往我哋睇到好多唔同嘅大型嘅抽獎咧，好多時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會走咗出嚟啊。譬如話個系統負荷不升嗰陣時咧，就會冧機啦，跟住又好難登入啦，要登入幾次先登入到啦。咁呢啲都係令到市民大眾原本好開心想試下抽獎嘅，咁啊變相係一個怨氣啦。咁第二咧就係個私隱嗰方面嗰個保障啦，因為其實一個咁大型嘅抽獎咧，你係收集緊好多嘅 香港市民的數據，那你怎樣去處理那個的數據的方面呢，都要絕對小心。那我都看到私隱專員公署呢都發了一個聲明呢，就是去提醒返百佳啦，即是超市啦，如果去做這個抽獎的話呢，那那個需要留意究竟你收集和去銷毀那些的數據的時候呢，應該是怎樣去要一定要跟足的法例啦。 嗯， 那第三呢，其實這個我要絕對小心的，因為我會覺得呢其實啲長者呢對超市的禮券呢其實都是有興趣和希望都攞到的，咁但因為佢哋咧就唔係好叻上網啦，可能佢就會揾人去幫佢手。咁但喺個過程裡面咧，我哋就會擔心咧，會唔會有啲不法之徒係乘機咧，就係盜用佢哋嗰個個人私隱啦，或者係啲數據啦，咁啊即係利用咗佢哋。或者甚至就要問他們收錢才幫他登記這樣。 嗯， 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這裡都要提醒一下長者，如果你是想著有興趣參加這個抽獎的話，都一定要找一些可信賴的人去幫你手去做這個登記。 嗯， 這個是在那個抽獎方面我們的看法。但另外一個計劃呢，就是講緊用凍價300件貨品，咁而凍價呢300件貨品呢，其實裡面啲細節真係暫時嚟講係個透明度係非常之低啦。個原因其實喺一個超市裡面呢，即係大話話有成幾千件貨品，或甚至上萬件貨品添。咁究竟你點樣篩選嗰300件貨品出嚟？究竟係自家品牌啊，定係一啲其他品牌啊？佢嗰、那個是不是一些熱門貨品啦，定一些冷門的貨品啦，他們原本的價錢是多少啦，令到市民大眾可以慳到多少錢啦，加上你用什麼價錢去凍價啦，因為其實過往消委會我們去監察超市那些價錢的時候呢，都非常之混淆的，即都挺混亂下的，有些是建議零售價，即是說進口商建議他們那個 的價錢，也都有他們那個叫標準價，或者是他們那個的優惠價，又或者是刪除價，又或者是最低價格，即是在多久的最低價格。但是你不講清楚給人聽究竟是什麼價格去凍價的話，其實大家不會估算到真正是受惠到多少。 嗯， 加上呢300件貨品呢，其實我們消委會在這個週末呢都特登派員去了一些超市，即是超市那裡望一望，當然去不用那麼多間，不過都以一個很快的我們叫眼球測試去看看究竟容不容易找到那些貨品。咁但如果我哋用一個好快嗰個嘅檢視咧，其實好多時嗰啲嘅減價嘅或者凍價嘅貨品啦，都係自家品牌。 嗯， 咁而咧，我哋目測到咧，其實得好少咧，係其他牌子嘅一啲產品。咁同埋咧，點樣可以揾到個300件貨品咧，係絕對唔容易嘅，因為我哋自己去揾咧，都係可能揾到100件到。咁所以咧，究竟邊300件貨品嘅會係凍價嘅透明度，同埋你會唔會日日變咧？唔同鋪頭有唔同嘅300件咧？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咧，就一定要好清楚交代俾個市民大眾聽，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喺個疫情底下，佢哋又想平。即係希望特別格價會快啲啦，咁但係你根本就一定要去到鋪頭先慢慢揾嘅話咧，其實就會好費時失事，同埋唔係真係幫到個消費者咯。 嗯，所以你初步都望嗰啲凍價啦，你話300件你見到百零件到而家係咪啊？暫時揾到。 嗱，因為每間鋪頭嗰個大細唔同，咁所以咧，我哋以好即係要揾啲同事真係落去揾啦嚇，望咧，咁其實真係唔容易揾翻嗰300件出嚟嘅。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見到嗰啲咧，好多時都係超市自己本身嗰個自家品牌，但係因為自家品牌咧，其實佢講到明自家品牌啦嘛，咁你其實都控制個成本嘅能力會高啲啦。咁同埋你如果係凍價嗰啲貨嘅話，咁你咪即係鼓勵市民大眾去買嗰啲貨，係其他品牌唔好買，咁其實都係會令到個市場嗰方面係有所影響㗎。咁因為其實有好多嘅進口商啊，佢哋都好多唔同嘅品牌，咁點解淨係凍價自家品牌呢？咁同埋嗰啲係咪消費者最想買最受歡迎嘅產品呢？啲價錢又如何呢？因為其實最好呢就是一啲最受歡迎價錢貴可以慳得最多，同埋你真係用一個過往最低嘅價錢去凍價呢，咁先至令到啲人覺得係感覺到受惠囉。譬如話你買一罐奶粉你係加咗價之後可能係300幾蚊罐，但如果你凍價係可能未加價之前嗰個價錢嘅話呢，咁可能都已經慳咗成10%幾，咁慳咗幾十蚊㗎喎，或者一包米成100蚊嘅，你係可以凍價係耐啲之前嗰個價錢，譬如一年前嗰個價錢，咁其實你可以慳咗成20幾30 元一包米嘅喎，咁對於市民嚟講係爭好遠咯。 所以初步想問多少？你話多自家品牌啦，多成點啊？你件比例上大概？ 嗱，好粗略嚇，我哋喺揾到一百件貨裡面咧。我想得三件不是自家品牌。 得三件啊，一百件得三件啊。 是。 即是九啊七件都是。 我哋会继续去抄即是因为其实这个是很笼统我哋琴日好快嗰个嘅睇法啦。咁但是我哋呢这几日呢我哋都会去超市嗰度盡量去找一下究竟有几多是不是自家品牌嘅产品是有冻价。咁、而我哋睇到嗰个冻价嗰个价钱呢事实上呢都是比佢过去嗰段时间个价钱呢是低少少。但如果当你去同其他超市比嗰阵时呢又是差不多价钱嘅咗。 OK, 好。咁但嗱呢、這个佢又咁讲嘅惠康就话呢个送嘅呢、這个因为其实讲保就业计划第二期要求你回归返一半补贴额啦咁嗰度另外处理咗㗎啦呢个冻价系一个送嘅啫就唔关事嘅。点睇呢个讲法呢 其实呢我諗而家嘅疫情底下呢经济低迷大家都系勒緊裤头。唔淨止弱势社群惨其实好多中产呢都好惨嘅因为佢哋收入少咗啦甚至有啲人系冇咗收入啦咁大家都系挨緊嘅。咁、所以就算唔系话保就业呢个计划其实嗰啲都系纳税人嘅钱。作为一个超市咁大型嘅超市应该有返佢个社会企业嘅责任系尽可能即系帮市民大众去即系共度时间啦咁样。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其实就算不是有这个保就业计划它推广多一些的折扣优惠去令到大家可以悭回到个荷包即是舒缓了个经济压力的话都是一件好事来的。所以我想不应该是纯粹只想那个保就业计划的问题咯而是作为一个大的企业在这样的时期里面怎样可以帮到市民大众。我想市民大众不是祈求你直情是蚀本生意都要做但是起码不要加价加那么多又或者是给回以前那些优惠咯，因为过往其实我会睇到，我即系消委会睇到啦吓，我哋一路监察住咧，疫情呢段时间咧。好多因为市民大众居家煮食嘅可能多咗好多啦咁喺超市嗰方面嘅需求又大咗啦逆市佢哋都上升啦啲生意咁有好多嘅唔同嘅常见嘅产品譬如啲罐头啊米啊油啊甚至零食啊等等呢或者即食面啊咁其实以前呢就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嘅但而家呢就已经冇晒啦咁即变相消費者咪就係要俾多啲錢去買嗰啲產品咯。 OK， 之後消費問埋啦，而家見到不同嘅招數啦。頭先講俾一啲嘅現金券俾啲基層嘅，你係肯定呢方面嘅。全民抽獎嗰度你就話都未必算係真係 即係開心下啦， 開心下啦。咁頭先講嗰個凍結價格又唔算係優惠計劃裏邊，咁剩翻其實都係得翻一即係俾優惠券基層最 實際， 咁應該全部咁樣派曬佢最好係咪？你覺得用曬啲錢？ 我諗，如果係冇其他辦法嘅話，這個係最好嘅辦法。咁當然，我哋消委會一直以嚟嘅立場咧，就係好希望咧，超市咧喺一個咁艱難嘅時間咧，喺最好最簡單咧，就係喺佢嗰張單嗰度去打一個折扣。因為我哋睇到新加坡，譬如話喺呢兩個集團裡面有一個集團咧，佢新加坡嗰個品牌咧，都係喺未來嗰六個月裡面係差唔多好多唔同嘅貨品可以有八折優惠。咁點解香港做唔到咧？ 但呢個唔制啊嘛，政府話因為好難量化嘛。 我明白，但係我嘅意思就係話，除咗話係呢一個保就業計劃裡面嗰億幾，其實佢 額外做 超市可以再做多啲咯。 OK， 咁多謝曬你先，黃鳳賢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啊。就呢件事講到惠康啊，或者百佳個安排啦，政府尋日有重申咧，就話即係如果你話啲措施咧，就一定要能夠做到量化同埋具透明度嘅。咁所以一早講明啦，凍結價格呢部分咧唔納入去回饋計劃裏邊嘅。惠康提供個一億嘅回饋計劃咧，都唔包括呢項安排。咁但係政府都歡迎惠康喺回饋計劃之上咧再推出優惠措施嘅。百佳嗰邊話抽獎咧，政府就話已經提醒超市執行嘅時候咧，必須要合法嘅。好啦，嗱，讲完呢度消委会嘅睇法之后咧，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都系回应翻两大超市嘅回计计划噶。咁大家都可以打嚟一齐倾嘅，1872311，1872311，你又点睇咧？点样做先最好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点解旁边请嚟嘉宾咧？有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一齐倾下噶。早晨，邵家辉。 早晨，郭林。早晨。 系啦，点睇啊？呢两个超市嘅计划，回计计划。 喺第一期佢推出嚟嘅时候咧，喺即系上次喺电台讲，我都已经即系提过啦，好多市民当时都好多。即係意見嘅，咁我都係講嗰樣嘢，就係如果你政府如果簡簡單單去令到啲市民條氣順啲嘅，咁你咪將 得到嘅錢叫佢哋派翻曬俾啲有需要嘅啲弱勢社群嘅現金券，咁啊最簡單噶啦，咁啊大家就唔會咁多爭拗噶啦，係咪？咁如果你係用多唔同嘅有 formula 有計數啊等等嘅話咧，咁你一個即係你一個問題就會引發到200個問題出嚟咯，即係好似而家咁咯。 而家算唔算啊？而家有部分係現金券啦，但有部分又有啲凍價嗱，呢個額外噶啦，另外有抽獎啊等等嗰啲，會唔會搞出越多嘢出嚟啊？ 嗱，嗰啲凍價嗰度咧，咁琴日即係阿羅局長喺電台嗰度咧，即係先前陸續都提過啦，即係講得今次都比較清楚啲啦。 嗯， 佢就講話個意思話，我唔係我叫佢，你哋唔好屈我。 嗯， 佢自己無端端講話，喂，佢推出多啲優惠咁樣，咁唔關我事。咁即係佢意思即係我用我補助嘅計劃個例子舉俾聽，即係話喂，我本來用10個員工。咁就申請補助計劃，咁而家咧，我不單止補到10個員工，係咪？我間超市話咧，再請多5個 part time 咁樣。咁如果你請到5個 part time， 冇好嘅政府佢唔會即係走出嚟話反對你嘅，咁應該都歡迎啦。咁只不過要你講清楚，你請嗰5個 part time 就唔關我呢個補助嗰10個員工嘅計劃嘅問題嘅。OK， 係你自己嘅乘機去做一個宣傳咁解嘅啫。咁呢個我諗其實去點影佢咁啦。 即係你都視為係乘機宣傳一部分係咪？凍價嗰度。 如果政府係咁講嘅話，咁其實咁佢應該搭順風車咯。那個公司咪講咩？我上邊有個宣傳計劃咯。我再益下大家啦，咁樣咯，其實咁樣咯。 另一邊啊，百佳搞全部市民都參加得嘅抽獎嘅，你又點睇咧？呢度都3000多萬嘅都用咗。 嗱，因為嗱喺政府咧，即係推出嚟嗰陣時候，我哋講喂，不如我哋咁派俾弱勢社群啦。咁係咪100%嘅香港市民冇其他意見咧？咁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嗰陣時都有人同我講過嘅，佢話喂，咁如果我唔係弱勢社群，點解我冇份先？嗱，事實上即係咁提過嘅。我一定要弱勢社群先有份啲錢，其實應該個人人都有份嘅。咁我嗰陣時我同佢講話，你除翻條數啦，如果你係億幾嘅話，當你香港750萬，即係每人派23個幾或者21個幾或者22個幾咁樣，咁你點樣派俾你咧？系咪咁？如果你起碼將現金變當200蚊咁樣，咁你200蚊，咁你要除翻，咁你除唔盡嘅喎，係咪？咁你咁俾啲人點啊？咁佢話：咁啊抽獎咯，抽獎公平啦。咁我話：咁係咪即係等於幫襯咗之後先抽獎啊？咁佢話：喂，唔得，我唔幫，我一定要幫襯佢公司，我唔幫襯佢公司，佢呢個俾我抽。咁其實可能亦都係咁嘅原因，佢咪諗咗啲一嚿嘢出嚟咯。咪就嗱，大家去抽獎，你唔使幫襯我啦，到時可以抽到啦，咁咪人人有份啦，咁咪解決埋你，唔好話我係弱勢社群啦，可能有機會。即係啲朋友可能咁樣諗咯。 咁你覺得咁處理好唔好咧？ 你問我就最簡單嘅方法，好似我之前我對過一個月之前都所講嘅嘢就係，你將佢全部變曬啲100蚊嘅現金券，就派曬俾有需要嘅人，傷殘又好，傷健又好，智障又好，係咪弱老又好，你派曬佢之後，啲香港市民信咗氣就冇人搞你噶啦，亦都唔會再提呢件事噶啦。但如果你一有機會，你政府咧，你俾多啲方案去諗。咁啲管理層即係諗到多啲嘢，咁去諮詢多啲，咁佢想諗到盡善盡美咯。越多嘢就越多人問啦。其實今次除咗頭先講嗰兩嚿嘢嘅話，佢仲有10% 其實俾咗啲員工㗎。係係咪？佢點樣俾？其實喺出面冇咩人去爭議呢個問題嘅，因為都叫做起碼幫啲同事啊嘛，係咪？你見到可能佢嘅計劃嘅話，個編排裏面會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咯，係咪？你要諗到呢啲咁樣，咁可能就有啲市民冇意見，但係其他一有機會嘅話，佢就走出嚟又幫你一齊去諗 IQ 問題咯。 咁而家就政府定落規矩啦，第二期補貼計劃兩間超市就要回饋50%啦，咁其實佢都仲有50%補貼額嘅，點睇呢個比例咧？睇翻轉題啊！ 你問我就我都不明所以，因為其實超市咧，即係據我所了解，其實佢哋應該係賺嘅，唔好話蝕係賺嘅。OK， 咁而數據上面都顯示都係噶啦，佢都未曾暫時聽到即係嗰兩間公司講，即係話其實佢哋唔係賺嘅。咁喺呢個補助計劃係香港其中一個即係疫情我嚟去支援香港，其實即係所有同事又好啦，公司又好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又係有好大意見嘅。咁你話因為其實佢因為而家要申請完啦，佢係行政費嘅問題，咁所以咧就即係唔可以嗰100%補貼攞翻曬出嚟咁樣，咁都唔係50%噶，係咪？你好似嗰啲物業管理公司，你80%我都聽到好少啲人都嘈啊，點解80%？我喺20%嗰間公司，我係攞嚟做行政費，點樣分配翻啲錢，或者即係過去獎勵佢哋，咁大家都明咁，你嘔翻80%出嚟啦，咁又50%，咁你又係你攞出嚟，咪又俾人哋又去爭議咯。 我想問下嗱，而家即係超市提咗啲方案啦，之前你就都提過，若果減價嘅話咧，驚嗰啲供應商會有機會要分擔成本。咁而家供應商會點睇呢啲方案嘅？你初步聽到，還是而家都唔係減價咁就叫做得咧呢個？ 係，因為其實第一輪佢政府推嘢嘅時候，佢有兩個方向，一係就係話你幫啲弱勢社群啦，第二嘅話咧就係即係喺個減價度嘛。我聽完呢嚿嘢，我已經知嘅，因為我自己代表嗰啲業界咧，好多批發商咧，即係喺商户嗰啲啊，第一時間喺度講，喂，阿小貓，喂，你同政府叫佢千祈唔好採納呢、這個嗰、那個方案啊，叫佢哋去減價優惠俾啲市民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全到時候咧，喺超市啊揾翻嗰啲批發商，喂，我哋要益香港市民，不如大家一齊有冇興趣啊？咁我哋啲下游嘅公司其實係唔敢 say no 嘅。咁佢話過去日子嘅話咧，咁生意好係我都願意支援嘅。但係而家喂，我哋過啲生意慘成咁樣，你仲叫我再去幫手減下價咧？咁都唔知點算。咁所以喺咁嘅原因嘅話，我當時我第一時間去寫封信俾特首嘅。我講俾特首聽，你用呢個方案嘅話咧，嗰啲批發商肯定個個喊到飛起，又唔敢出聲。OK， 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佢即係見到其中一間就完全冇啦，另外一間其實用自家品牌啦。依個自家品牌多嘅話咧，即係個意思其實佢係掂唔到啲批發商嘅，佢最多都係進到啲進口商嘅啫。嗰啲原料嘅進口商跟住入咗落去自己品牌度嘛。咁我聽到嘅聲音而家係少啲啦，嗰啲朋友嘅意見少啲啦。 OK， 好咁多謝曬邵家輝先，多謝曬你嘅回應啊。傾到先，多謝你啊，拜拜。邵家輝咧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電話87231大家打嚟講下嘅補習月第二期計劃之下咧，兩間超市就獲批啦。批咗之後，政府有個要求嘅，要攞翻一半嘅補貼金額出嚟回饋市民嘅方案出咗嚟啦。百佳就話咧有當中4000万到啦，就係會做一啲現金券派發俾啲有需要家庭啦。另外3200万到咧攞嚟俾市民抽獎嘅。惠康方面咧就會派8000万到嘅現金券。另外仲會凍價300件貨品，不過呢個咧就唔包喺計劃裏邊嘅。咁打電話打嚟講下嘅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澳洲嘅新型肺炎疫情最严重嘅维多利亚州新增5宗确诊个案，系超过3个月以嚟最少。另外新增3人死亡。墨尔本过去2个星期嘅每日平均新增个案低于21宗。总理莫里森话，维州未来几个星期可以安全感放宽防疫措施。维州政府表示，星期一起将会容许127000名工人重返工作岗位，较之前的计划多30000人，期望提振经济。澳洲至今录得超过27000宗确诊，875人死亡。当中维多利亚州占确诊人数75%，死亡人数90%。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联合国大会主席博茨克尔通电话。王毅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新的冲击，各国应当更加紧密团结。中方支持聯合國為此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共同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堅持國際抗疫合作的正確方向。王毅強調，已經進入全球互聯互通時代，在這個地球村，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孤立主義都沒有出路，亦都不可以持續。大國並不意味權力更大，而是責任更大。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会坚定支持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支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新华社报道，博茨克尔表示，加强并且捍卫多边主义是联大优先议程，中国是多边主义的倡导者和重要合作伙伴，期待同中方加强协作。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兑现5年之前表示不会将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说，中国现时在有争议的岛礁毫不顾忌进行军事化挑衅，部署反舰巡航导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的情报能力，建造战斗机机库和跑道，并且利用数以百计的海上民兵船队配合中国海警船，以常态的方式骚扰周边国家的渔船，以及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工程。

带你用耳朵阅览李卓芬著作《心无挂碍》， 卸下这些心头的重担，身心才能感到轻安，日子才能过得自在。 聆听动人故事，细味人生哲理。有声好书精华版，星期五深夜两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以于港台网站重温。 2020年9月28日，本港新增6宗确诊，再有源头不明病例。 政府称惠康冻假措施不纳入回归计划。 张建宗指修订传媒代表定义不阻采访，网媒联盟考虑提复核。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多国呼吁停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两大超市申请政府补助计划第二期获批嘅啦，咁见到获批金额，百佳嗰边攞咗1亿6千几万，惠康咧1亿8千几万，咁按规定咧，政府就话你哋申请嘅话要回馈50%或者以上，咁而家两个方案出咗嚟噶啦，咁啊百佳嗰度嘅方案咧就8100万，咁就围到咧就系补贴金额50%嘅。惠康方面咧，之前提供过一个1亿2千万嘅方案嘅，不过而家咧就讲明啦，就系冻价300件货，冻价就唔包喺里边嘅。不过唔包之下咧，见到计划咧仲有1亿嘅回馈计划噶，咁所以咧其实都占咗咧就1亿8千几万里边嘅54%，咁所以嗰个冻价咧系额外加推嘅。政府就话咧，早话咗俾佢听咧，就系唔能够将嗰个冻价咧包喺嗰个回馈计划当中噶啦。不过政府就话欢迎惠康喺回馈计划之上为顾客推出额外嘅优惠措施嘅。百佳搞抽奖嗰度咧，政府就话提醒佢啦，搞嘅时候一定要合法啦，提醒翻佢咧点嘅。咁大家点睇呢啲安排？可以打嚟讲嘅1872311，听下张女士又点睇先。张女士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 主持人，系抽奖梗系多余啦，你唉又唔实际。其实最实际咧，嗱，好老实讲，平时咧百佳惠康咧就已经喺五六日嘅时候咧，其实不周都抬高咗个价钱，硬系平翻噶啦。呢一样我唔知点解会咁多人专喺五六日买，可能平时买嘢仲抵。咁第二样就系话，你如果两间超市都收咗政府嘅回馈嘅话，你应该谂住每间，譬如每一个人。譬如惠康你諗住俾1200蚊嗰個人嘅，佢用登記咗之後呢，咁百佳又話一樣，咁咪實實際際囉。你平嗰啲凍或者凍身嗰啲物件，未必我想要嗰啲嚟㗎嘛，係咪呀？即係我覺得每個人買嘅嘢唔一樣，咁最實際你就不如俾1200蚊，我攞住你啲現金券去買我真係需要嘅貨品，我覺得咁樣比較合適啲咯。 全民除開佢啫，你嘅意思係即係全。 係啊，其實係嘅。你諗住除我唔去申請，我唔去你度登記，咪冇咯，就咁簡單。即係你要俾個時限人哋，譬如喺一個禮拜裏面你要得到百佳或者惠康嘅現金券咧，你就要攞住你嘅身份證去登記。咁身份證冇得假噶嘛， 係， 亦都自己係登記一次嘅啫嘛。係咯，咁即係。因为佢两间都有嘛，你两间都有权去登记，咁亦都两个唔同嘅集团嚟噶嘛，佢冇理由将人哋嘅资料俾你噶嘛，即所以你每一间都去登记，你咪攞到呢个优惠咯，100蚊好，200蚊好，都系优惠。 如果全民就未必有1200蚊噶咯，抽可能即系少啲人得到先除得开有呢个数，会唔会啊？ 我唔知咯，嗱咁咪就系话，如果50蚊都好啊，因为系根本系你去。即系佢肯唔肯做啫嘛，即系你50蚊，嗱，每人50蚊都系开心噶，即系好老实讲。咁50蚊买我自己中意嘅嘢，都系开心噶，系咪？ OK， 即系我觉得就系咁简单。 OK， 抽奖就 抽咩奖啊？ 直接啲最好啊！张女士觉得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嘅话，另外再陈女士添啊，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叶冠霖。 早晨，陈女士。早晨，早晨。 我想有少少意见，话俾阿消委会听，或者百佳同惠康听。嗱，我哋卖嘢嗰时咪有一张卡嘅，储分卡噶嘛，系嘛？譬如你买5蚊就有一分噶嘛，百佳系嘛？咁而家又点啊？不嬲都有噶啦，呢张卡好耐。咁其实咧，将嗰张卡咧，有卡嘅人就入50蚊、30蚊、20蚊，唔好咁大奖头啦吓。你中意入23啦，都系实际入咗个分度。我哋攞翻喺个卡度，攞翻嗰20蚊出嚟买翻。譬如我买咗啊，今日呢张豉油20蚊嘅，咁我就啊、就20蚊用咗佢啦，咁啊，咁即系你已经入到钱，好过抽奖啊，未必抽到噶。 嗯， 成日讲抽奖。 都是內定的，有很多時都邊個都不知道的，這些他說抽了抽了什麼什麼什麼number，沒人知道這件事，只有他們才知道嘛。還有你說便宜價的東西怎麼有可能啊，他現在每樣東西、啊、都加，就算即有時剛剛到期那些東西，或者有幾一兩個月那些全部加曬價，買開六元而已，他又加多兩元，即是八元、 啊、 即是看著他的、嗯、真的的百佳是這樣的。所以我就很多時候說抽獎冇可能嘅，好多時都係，所以寧願佢講每人有一張卡噶嘛，嗱、 okay. ，YEE 都係惠康噶嘛，咁、你入翻來每一張卡都入，使乜做咁多功夫要抽獎，搞咁多嘢？ 其實 嗰啲人已經賺咗錢啦。 即係個理念都係唔好搞抽獎啦，直接全民俾啦，咁啊做得最公道啦。不過用咩形式去到俾到市民啦？咁頭先啱啱啊，陳女士就提到啦，可以用翻超市裏邊自己嗰啲嘅用開嗰啲卡嘅積分卡嗰啲嘅。不過頭先講到話抽獎係咪公道呢，政府都已經話咧提醒咗超市噶啦，執行呢個抽獎嘅時候啊，一定要合法嘅。好啦，聽完陳女士之後，又聽下下位聽眾阿胡生會點睇啦。胡生你好， 係早晨， 早晨胡生、 啊、主持， 你好你好，請講。 我自己有諗法嘅，其實根本上第二輪咧，基本上冇資，即係唔合乎呢個申請嘅條件嘅，我覺得根本、你根本上次已經係知道，咦？唔係喎，你多咗錢喎，你賺多咗添喎，喺呢個情況底下，咁你仲申請你又要搞呢啲嘢，你政府應該唔好批啦，批嚟做乜鬼啫？係咪搞呢啲小動作，同埋，唉，根本上你係唔需要做呢啲嘢噶嘛？咁你根本上你俾人感覺你就要賺到盡，全部嘢都。都唔係感覺嘅，應該就係、應該就係要賺到盡，你回饋到啲乜啦？啱啱同埋我啱啱聽到嘅聽眾講話身份證其實就比較咩啲啦，但係登記電話，如果真係要做呢一樣嘢，你話登記電話就 OK， 因為登記電話嘅電話唔會有兩個電話 number 一模一樣嘅嘛，呢、這個係好比較簡單啲。如果要做呢個登記身份證或者電話嘅，我會選擇登記電話。 即係諗到一樣嘢喎，會唔會有個人攞兩個電話號碼嚟抽獎咧？咁樣 咁呢啲冇辦法啦。 總有一啲人諗呢方法，即刻就會咁諗啦。 呢個冇辦法，同埋我會同政府建議，即係我冇資格去建議，但我會提出一個咁樣嘅質詢，就係、政府點解你要批俾佢咧？第二，你明知佢賺多咗噶啦，你明知佢比之前係賺多咗噶啦，上次已經話要回饋噶啦，咁你而家你搞啲咩咧？做呢啲嘢咧，基本上係自尋煩惱。 咁會唔會抽啊？胡生你有得抽獎抽唔抽？咁你會唔會抽啊？ 抽嚟做乜鬼啊？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啦、啊，自己又唔係話認真最大需要嗰啲。真㗎，呢啲一樣，呢啲我自己我覺得自己盡公民責任咧，就唔好攞人哋根本上好辛苦，即係嗰啲更需大把更需要嘅人咯、啊，我會相信。 O、okay, K， 好。 即係好似話，即係你話你好多人可能突然間出兩個電話。咁我覺得都可能都會有嘅，咁呢個係佢自己究竟係個人格嘅問題嘅啦，我覺得。 OK， 好多謝曬阿胡生啊，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好，今日聽下聽眾先，仲有吳生添啊，吳生你好。 你好啊， 早晨 啊，葉景南。 你好，你好，係。 係啊，關於港島嗰、那個兩大超市咧，我認為咧，我 係喺聽電話聲呢度得噶啦，電話呢度我哋而家出緊街噶啦，已經。 哦，好啊。Okay.所以呢我认为呢、我认为呢就是应该两大超市呢可以发比啲优惠比啲长者。即是长者呢你凭身份证领一张长者购物卡。你定70岁又好 ,75 岁又好 ,80 岁又好，你认为咩年龄啱就咩年龄。咁以后你一个星期呢你可以买一次。凭嗰张证买一次咧，你比如八折 discount 又好，九折 discount 又好，都有一个数字喺度。咁咧，你到以后咧，因为系你自己发出嚟卡，一个星期买一次，任何货物都好，超过部分咧就正价。你定咗200蚊八折，200蚊七折，八折九折，随你定。到时你都可以有嗰嘢咧，回报翻俾政府，亦都。規定了長者可以買到的樣嘢。 不過政府的講法話用折扣呢啲難以看到嗰個量化喎，究竟點樣折化？ 有張卡，有 但佢唔知道原價點啊嘛，折起上嚟有時啊驚話，佢加咗價先，跟住俾個折頭你，其實都冇折到。 所有唔係佢自己有啊嘛，所有人都係統一嘅價錢啊嘛。 嗯， 所有人嗰、那個星期咧，佢係唔規定邊一日嘅。 OK， 一個星期只可以買一次。 嗯， 咁你冇得減噶。因為人哋都係買嗰個價錢，你買又高價錢。因為你長者咧攞咗嗰張卡去買，你嗰個星期可以買一次。你認為邊個星期星期一、二、三、四、五邊日啱嘅，你咪買邊日咯。 OK， 長者有個額外嘅折扣啊！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啊！聽埋高生先，高生你好。 係早晨啊！ 早晨，高生。 我就有一個提議嘅啫。 好啊。 都係講折扣，都係我建議俾三種人：一種係長者，一種有綜援卡嘅，一種有學生證嘅。 嗯。 咁啊，我哋對於後生仔都要嚇，都要留意佢哋多啲，幫下佢哋手啦。咁咧就主要每參幫襯嘅時候，咪俾七折佢。 嗯。 咁而個上限最多優惠每次係或者500蚊或者100蚊咁樣。我諗呢又簡單又成。 嗯。 主要點樣計數？我諗呢個由超市同政府嗰度安排咧。 嗯。 應該做就做啲細節嘅嘢，應該可以解決得到嘅。唔該曬。 OK， 好多謝曬阿高先生嘅意見啦。個別嘅群體會得到一啲。特別的折扣，其實睇翻百佳嗰邊都話，經社福機構會特別就係俾一啲低收入家庭啦、長者同傷殘人士咧攞到嗰啲現金食物券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啦。好啦，呢度大家點睇？佢就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另外又想講下咧，喺疫症之下啦，咁而家之前有幾日就冇一啲本地不明源頭個案嘅，咁但係尋日咧又見到有翻呢、這個記錄咯，因為尋日有6宗嘅病例啦，雖然得1宗係本地個案，咁但係呢個個案係源頭不明嘅，患者就係一個啟德。在啟德工作的一個男的地盤工人，他兩個同事都說有不舒服，其中一個就說初步陽性，讓人關注到，為何又回來的，我們前景是怎麼看呢？另外，一些社交距離措施就去到11，就是之前說到就做到那裡了，但是譬如四人限聚11之後又應不應該動呢？都要請專家跟我們一起談談，請來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一起談談。早晨許樹昌。 早晨你好。 先讲下个形势先，原本断咗5日缆噶咯，冇不明源头，而家又翻嚟，象征住啲咩？ 即系象征住咧，就社区仲有啲隐形传播链存在。 嗯， 呢啲传播者可能病征好轻微，或者冇咩病征，但系佢有传播性嘅。 嗯， 咁所以近日出现咧，又变咗有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 嗯，出现得嚟仲话佢两个同事都有唔舒服添，一个仲话初步阳性添。 是啊，因为他可能是在休息室大家会接触到啦，咁有咳嗽的时候或者很容易会感染到其他同事。咁之前你记得那个葵涌码头那个货柜码头都是在经休息室那里可以传播的嘛。 嗯，葵涌码头那次就有些群组出现啦，咁呢次怕不怕又会有咁嘅情况啊？ 呢次就应该个范围小啲嘅，因为佢冇貨櫃碼頭咁大規模啦，咁啊，似乎暫時都係好似有9位係接受緊檢疫，咁我相信就應該唔會有一個大爆發。 咁整體形勢咧，係咪都會你預計零零星星、陸陸續續都會有呢啲不明源頭個案啊？定係慢慢轉趨有機會轉零㗎啦？ 我哋都等咗幾日，就本來係冇源頭不明，但係突然間又出現翻，咁變咗咧就事實上喺社區都仲有呢啲隱形傳播鏈存在啦。咁我即係。只可以呼籲咧，係如果喺社區有輕微症狀嘅人士咧，就盡量利用呢、這個醫管局嗰啲指定嘅門診，而家都開到接近40間咧，係可以唔使睇醫生都可以落到呢個深喉唾液。咁早啲揾到呢啲大病毒嘅人咧，就盡量減低嗰個社區傳播。 但係呢啲係咪要有使乜有病徵啊？啲有病徵就係睇醫生嗰度應該係咪啊？ 輕微病徵可以去噶啦，已經。有時一啲人可能唔係未必話中意睇醫生咧，咁佢都可以係透過呢啲門診咧，係留咗個樣本，係盡快可以揾到佢出嚟。 但係如果有輕微病徵，應該睇醫生好定係去留津好咧？ 兩樣都得啊，有啲人可能佢會中意睇醫生啦，但係有部分人就可能貪方便咧，就佢寧願留咗個樣本先噶嘛。有時可以啲病徵可以好輕微嘅部分。 OK， 咁大家留意翻啦，有呢個渠道嘅。嗱，呢個就講緊係本地嘅個案啦，連續5日冇不明源頭之後，咁但係又出現翻一個。個案啦，另外輸入嗰度啦，尋日有5個輸入嘅，我見到有嚟自菲律賓啦，有特尼斯啦，另外有2個嚟自英國嘅，一個嚟自印度嘅，又點睇呢個趨勢咧？你 又係而家都係要嚴防嗰啲入口個案流入社區咯。咁而家係喺入境嘅時候揾到佢哋出嚟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把關啦。 咁因為始終我哋嗰啲病毒嘅來源都係主要都係入口為主嘅嘛。 嗯嗯。 咁所以就機場嗰個把關嗰度要做得好好啦。 嗯，而家尋日都見到有兩個係嚟自英國翻嚟香港噶啦。咁之前都講到啦，政府諗住就喺11號開始啦，將英國列為一個高危地區嘅。咁令人又聯想翻之前第二波嘅時候，有一輪咪有好多外國人趕住翻嚟，跟住又令到香港又見到又有新一波疫情嘅。今次個情況同之前比又點樣咧？ 嗱，今次我相信就喺海外嗰啲學生就唔使用翻嚟，因為上次二三月咧就歐洲啱啱爆咧，佢哋係措手不及。 嗯， 佢哋都嗰時仲諗緊，可能做呢個群體免疫，唔搞咁多嘢。咁但係就即係今次咧，經過幾個月咧，其實英國佢治療嗰個新型冠狀病毒係非常之好好。 嗯， 佢好多研究，譬如低劑量類固醇可以減低死亡率啊，全部都係英國揾出嚟嘅。 嗯， 咁另外有啲藥係譬如蛋白酶抑制劑，單係用佢冇效，亦都係英國嗰啲研究揾到。呢、這個強諾灰嗰只治療呢個藥劑嗰只藥冇效，亦都係英國嘅研究揾出嚟。 嗯， 所以隔經咗幾個月嘅調整咧，其實佢哋治療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嗰個經驗係非常之好嘅、嗯。我就唔覺得嗰班學生需要用法嚟嘅。 醫得好啫，但係佢啲個案又係咁升，又好驚喎又。 佢升緊，但係佢都有啲措施咧。佢而家啲嗰啲酒吧，佢都限到係十點鐘要閂門啦。 嗯， 佢就咧逐漸係收緊嗰、那個社交距離嗰啲措施嘅。 嗯，咁香港呢邊咧入境嘅限制同翻之前比，而家有冇謹慎啲咧？ 而家謹慎啲啊！而家就起碼就嗰啲機組人員啊，同埋嗰啲海員咧，佢哋全部都係要做檢測啦。 嗯， 出發前已經要 check 咗，到咗步又要再 check 嚇、啊。咁就呢啲漏洞咧，就應該就封到噶啦。 嗯。好啦，又讲到啲防疫措施啦，咁就之前讲嗰啲措施就去到10月1号啦，咁好快10月1号噶咯，之后嗰啲都系叫长假期紧嘅，仲有几日假期嘅，你点睇啊？佢哋可以点样走落去咧？譬如四人限聚、四人同台食饭呢啲，有冇得放松啊？ 嗱，你啱啱又出现一个来历不明嘅个案咧，咁个时间上就唔系好适合再暂时放宽嗰啲措施啦，我即系个人认为， 嗯， 咁因为你要睇清楚佢有冇其他传播链出现啦。咁、就暫時我就覺得唔好放鬆住啦。 嗯，其他呢譬如有啲團體運動，有啲餓咗波好耐啦，有啲又話宗教嘅聚會，之前有好多都話其他都放鬆，點解呢個唔放鬆俾佢呢？有多人都需要呢方面嘅活動㗎喎，呢啲有冇喐嘅空間呢？ 哦，呢、這個政府可以考慮啦。譬如你嗰啲教會嗰啲，你限返人數，裏面又要戴口罩，咁我相信都局部都可以開返嘅。 嗯，大型啲嗰啲團體運動嗰啲咧， 嗰啲就唔適合住，因為你社區有隱形傳播鏈咧，你就盡量唔好搞啲大型活動住啦。 嗯嗯嗯，另外就係、是高危地方啦，之前有其他嘅專家提過其實而家高危地方唔止政府提咁少喎，歐洲嗰啲見個勢都起緊，應該要加翻多啲落去喎。許樹昌教授你點睇咧？ 啊，這個都同意嘅。咁你睇翻嗰啲數字咧，其實就法國、西班牙就比起英國都仲要多啲嘅。不過暫時擺咗英國落去嗰個高危名單先咧，就我相信主要係因為佢嗰啲班機係比較密啲啦， 嗯， 即係對香港構成個風險高啲啦。咁我相信政府會睇住個疫情，即係遲啲嗰啲其他國家都陸續可能都會，如果持續係有爆發咧，都會入咗嗰個高危名單。 即係呢刻唔使喐住都係睇住先都係。 因為佢嗰啲其他國家就雖然個爆發係多，但係佢同香港嘅航班可能係冇乜幾多。 嗯 ，OK。另外想講下咧，就有關即係而家天氣開始慢慢都涼翻啲啦，就讓人諗起啊，地會唔會凍翻？有所謂流感高峰期咧，點睇啊？而家流感嗰個有冇變化同往年？ 嗱，咁今年年初咧，大家都記得我哋個冬季高峰期開始咗嘅本來， 嗯， 咁啱啱就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喺武漢出現，香港人即刻戴曬口罩又洗手，咁就將嗰個流感咧係縮短到得翻5个星期， 嗯， 以往嘅冬季高峰期係10至17个礼拜， 嗯， 咁所以變咗就冇咗啦，好快，咁夏季嗰個流感高峰期我哋都睇唔到啊， 嗯， 咁同埋睇翻啱啱今次南半球嘅冬季咧，即係5月至8月咧。喺6个国家都睇唔到有大爆发，澳洲、纽西兰、阿根廷、南非、巴拉圭、智利，佢哋都系得翻啲零星个案。咁主要因为当地咧都有啲不同程度嘅社交距离嗰啲措施，亦都有唔少人系戴咗口罩。咁我相信，如果香港人如果系可以维持到系个卫生，你戴翻口罩、多洗手咧，流感引起大爆发机会亦都好微。咁当然咧，嗰啲高危嘅人士咧。 亦都係應該係接種嗰、那個每年嘅季節性流感嘅預防針。 嗯，即係咪有機會嘅？你估計嚟緊可能冇流感高峰期啊，再一次都。 如果大家都好似 keep 住而家咁樣可以戴口罩啊，同埋多洗手咧，我相信就高峰期機會好微。我哋冬季縮短到五個禮拜，啱過咗嗰、那個，夏季啊直情冇。而家好多嗰啲流感嗰啲研究，全部都要延期，攞咗钱都要延期。 咁、但系咧，因为每年流感高峰期咧，都见世卫会睇下啊，今年嚟紧有边只机会流行啦，咁啊整嗰啲疫苗接种就整翻嗰种嘅。咁你会唔会好难定啊？咁样都唔知道用边种啊？咁样太少数据会唔会？ 唔系，佢喺北半球嗰个疫苗咧，其实佢二月尾开会已经决定咗嗰四只成分噶啦。咁所以就個疫苗已經係整咗嘅， 但係準唔準確咧？呢、這個會唔會到時都太會有變化咧？ 咁啊會有變化嘅，因為你呢幾個月好多地方都冇咗流感。 係啊， 咁但係佢不嬲都係預計嘅嘛，係早半年就預計，跟住就啲藥廠嘅跟翻佢嗰個建議去製造疫苗嘅嘛。咁準唔準就都好難講嘅，好多時都多數準，少數唔準嘅。 有啲人咁讲嘅话咧，如果又有流感，又再中埋新型肺炎嘅话咧，后果好严重噶。咁样系咪会见到有啲研究都见到有机会会个病情会紧要好多咧？ 呢个系理论上就系咁讲啦。如果你咩措施都唔做嘅话，你有两只病毒一齐嚟咧，咁自然就会更加严重。即系特别系啲长者、长期病患者。但系而家好少国家系冇呢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喎，同埋好多地方嘅人都戴咗口罩啊，洗曬手啊，咁變咗就兩隻病毒夾攻機會就唔係咁高啦。不最緊要大家保護自己， 同埋高危群組你都建議打翻流感疫苗係咪都係？ 冇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許樹昌教授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許樹昌教授咧就中大呼吸系統科嘅講座教授啊。電話繼續1872311，頭先講到流感嘅情況，講到兩間超市嘅回饋計劃，大家點解繼續打嚟傾1872311？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驟雨，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国泰航空早前宣布不申请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引来揣测是为裁员而铺路。而市传下个月初，国泰管理层将会向董事局提交架构重组建议，当中亦都包括裁员方案。对此传闻，国泰航空行政总裁邓建荣接受访问的时候不作评论，但是就指出自从去年夏季开始，航空旅游业的需求大减，以往该公司每日的客运量达到10万人次，现时在每日仅仅是剩下1500人次左右。在一日只有几班机的情况之下，他坦言现时的确是面临大量人手过剩的问题。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反复，昨日新增6宗确诊个案，包括1宗本地感染，是相隔5日再度录得源头不明病例。患者在啟德木泰街一個地盤任平水工，他和同一工種的9個同事曾經在休息室內一起吃飯和休息，需要到檢疫中心隔離，當中2個人不適送院，1個人的病毒檢測結果初步呈陽性。社會關注中秋節後的長假期能不能夠放寬限聚措施，消息說當局以謹慎為重，暫時仍然維持4人限聚，不過這個星期會探討豁免宗教活動和放寬接觸性團體運動等措施的可行性。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新型冠狀病毒來襲，本港的安老院起初守住零感染，直至第三波失守，疫情令到院舍積累已久的問題暴露眼前。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承认问题已非昭夕，政府和社会经历今次疫情深刻反省，应该决心解决问题，改变不再适切的政策。他又希望政府可以重新检视院舍规划，预留更多的空间给日后改善服务，不要太守紧，否则引发的问题会更大。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區國安法定明特首可以指派一批法官審議相關案件，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認為有名單是好事，因為審多了自然就會專。鄭若驊表示， 國家安全是特別議題，亦都屬於較新範圍，如果由同一批法官審議，自然可以對條文和國安法更加熟悉，裁決的時候會更專業，有更高的一致性。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施國民早前辭任，被指與港區國安法有關，鄭若驊就希望大家不應該再揣測原因。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香港警方前日通報12港人案，深圳鹽田公安將會向檢察院呈請批准逮捕。據了解，自葡萄牙護照19歲港大生郭子麟的家屬委託律師，因為被當局約談以及被市級政法委點名，被迫退出辦理案件，懷疑是在辦理公證文件期間洩露身份，這次是第二名受郭子麟家屬委託的律師退出。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屯門環保園廚餘廠因為回收量不達標，被政府收回土地停運，近期傳出原計劃2023年投入運作，可以處理全港大約三分之一回收廢紙的新建廢紙廠亦都胎死腹中，中標者棄標並且正同環境保護處商議退標。環保處回覆的時候未有正面回應紙廠目前的情況，只是說現階段未有更多資料可以提供。《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兩間連鎖超市獲得3億多元的工資補貼，並且承諾將超過一半的金額回饋弱勢社群和消費者，但部分措施明顯就是做推廣多於回饋，亦都被質疑先定高價再打折扣或者是凍價的嫌疑。社評說，疫情之下，超市是少數營業額能夠不降反升的行業，更加應該履行社會企業的責任，實實在在提供實惠。文匯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勞資雙方沒辦法達成共識，有待政府拍板。社評認為，政府應該優先照顧基層弱勢，如果政府決定追回過去兩年的通脹幅度，可以採取其他措施協助受影響的僱主，避免裁員潮。無論如何，政府需要為犧牲的一方提供額外支援。明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講到，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公開聲明，反駁社會上對法官的指控，但是土共政團在港官媒不收貨，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漏了嘴，說是有中央有人對司法機構部分法官缺乏信心。評論說，只有法官學懂揣摩上意，審理案件和判刑，圍攻才會告一段落。蘋果日報評論。 大公報社評說，基本法授權之下的司法獨立絕不意味著特區司法機構可以拒絕來自其他方面的合法制約，完全獨立於行政部門，更加不可能不依照最高權力機關授權行事。社評說，推進司法改革絕對不是要破壞司法制度，恰恰相反，是要維護真正的司法獨立，公平、公正、公開的法治精神。大公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快线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喺对行道快线有坏车，咁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西隧的港岛出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蟠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界限街，近住喇沙利道。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丁九桥出九龙就比较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而家龙尾在环宇海湾。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一段車多，龍尾喺加龍村。全錦公路落返全錦交匯處擠塞，龍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排到去馬料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想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人偷晒，咁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同动态警报功能，仲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2020年9月28日，本港新增6宗确诊，再有源头不明病例。 政府称惠康冻假措施不纳入回归计划。 张建宗指修订传媒代表定义不阻采访，网媒联盟考虑提复核。 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多国呼吁停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千禧年代都讲到有关两大超市啊，佢哋申请咗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啦，提出嘅回馈社会方案嘅，咁大家之前都听到啦，咁有啲咩谂法咧，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百佳嗰边就一方面有俾啲超市券啦，俾一啲弱势社群啦，亦都会有一个抽奖咧，俾全港市民都可以参加嘅。惠康方面都有派一啲券俾弱势社群啦，另外都会透过佢哋嘅奖赏计划有个回馈计划嘅，咁就话顾客捐积分咧，佢哋用配对嘅形式又去捐款，另外亦都会向翻前线员工咧就派现金券啦，同埋有一个冻结300件货品嘅安排。不过讲清楚就系呢个冻结咧就系唔包喺回馈计划之内嘅。好，继续听下听众嘅意见先，有林生啊，林生你好。 你好， 早晨林生， 系少少意见。 好啊， 觉得咧对嗰、那个即係政府呢次特登講呢兩大超市咧，話佢哋應該做啲嘢啦，俾翻啲回贈啊，俾啲顧客，因為佢哋實際冇咩影響。其實有啲問題，因為第一佢哋去申請咧，即係政府冇前設噶嘛，咁佢照去做，咁你唔怪得佢。即其實佢哋都有一個商業上嘅風險嘅，因為你疫情咧根本唔知嗰、那個生意係好定跌。系咪？咁佢哋其實一樣嘅。咁佢哋如果你少人咗買嘢，譬如話買嘢，有啲人以前好買啲貴嘢，牛扒咁樣，咁而家變咗買牛肉或者買罐頭，咁其實佢哋都係受影響噶。咁至於佢哋嗰個銷售咧，增加咗，咁其實亦都好多原因，會唔會係內貨價都係增加咗咧？係咪？譬如啲米咁，佢泰國嚟嘅，咁佢貴咗，咁佢唔可以減俾你嘅喎，係咪？咁而家即係政府咧，其實有個少少嘅 indication 喺度咧，話咧就係喂，你好似發緊災難財喎，你好似發緊疫情嘅財喎。咁我覺得即係俾咗兩個超級市場咧嘅，你知佢其實都係大眾嗰啲咁嘅消費嚟嘅啫，唔係好大壓力咯。即係你呢個隱喻冇講出嚟，但係其實係人哋覺得哇，你喺度發財喎，咁好生意，你都喺度乜嘢？係咪？咁其實佢都一樣有嗰個商業上嘅風險㗎。咁你冇搞清楚佢嗰個 sales 嘅 increase 係因為咩原因，你就哇喂，你好多生意喎。咁如果淨係買啲好平嘅嘢，佢就係得個做嘅啫。你都要明白。譬如你個個去買盒餅乾咧10元嘅，咁佢賺得你嗰1元，咁佢係咁做係咁做，咁又點咧？ Okay. 第二，佢真係冇減嗰、那個佢哋個員工喎。咁呢個亦都關乎咧，其實係一個企業嗰、那個即係。嗰、那個 corporate 嘅financial 嘅 status 或者佢個情況，因為大企業佢梗係可以承受得嗰個風險大啲啦，因為個資金大啲嘅資本大啲啊嘛，係嘛？咁你即係夾硬攞佢嚟開刀咧，其實係做即係有啲係即係可以勸喻式，我覺得可以，但係你唔可以即係夾硬咯。同埋你做回歸咧，而家你變咗咧。佢又有好多行政費用，頭先聽你講嗰啲咁即係片段講嗰啲咧，其實好多即係不必要嘅費用咧，係花咗，不如簡單啲叫佢哋咧， 俾啲折扣咯。譬如你星期五可以全部人都有折扣，let's say 話八五折。咁你一至三啊，或者而家佢有啲佢哋星期三都有啲特惠俾啲長者啊嗰啲嘢噶。咁你咪譬如佢有長者卡啊，或者有啲社會福利處理卡咧，咁可以佢哋又有啲減價。咁一來。至於抽獎啊，或者佢哋有啲凍結嗰啲價格咧，其實我都有少少意見。凍結價格其實好難做，因為嗰個控制唔喺佢手上。有一間咧就話佢好多人批評就話佢自家緊牌，可能自家緊牌啲咧，佢容易控制嗰個成本啊嘛。 OK， 你如果出邊嘅，譬如牛奶咁樣，人哋加你兩蚊，咁如果佢應承咗我賣十五蚊嘅，咁佢咪又要蝕本 ？OK， 好多謝林生嘅意見啦。不過創新辦尋日都有個解釋嘅，就話折扣呢樣嘢啊，譬如回饋措施咧，佢覺得一定要係可以量化同埋佢嘅透明度嘅。咁我覺得減價同埋凍價等等嘅做法咧，政府同市民都難以監察到超市貨品嘅價格，所以政府批准得嘅回饋方案咧都唔包啊呢個折扣方案嘅。聽完林生之後，仲有張太啊，張太你好。 喂，早晨啊。 早晨，張太，係。請講，請講，張太。 我讲下超级市场咧，嗰两间市场咧系最蛊惑噶。佢你呢个百佳，佢平时佢话武汉市佢话有有啲老人家星期三啊，话八九折啊咁啊，冇噶，总之嗰样话冇，嗰样话冇噶。佢根本上咧，应该咧你政府明知道佢赚钱噶，点解仲会威佢咧？你而家应该攞翻啲钱嚟派俾嗰啲真系有需要嘅人。咁咪仲好，真係好多人而家呢係好需要有，亦要有錢使嘅。啲百佳同埋呢個惠康根本就賺錢賺得好犀利，嗰啲貨價慢咗空曬。你睇嗰陣時一話啱啱線嗰啲有事講啫，佢就拎不能起價，啲罐頭起幾蚊一罐啊！嗰啲壽司鯪魚咋，就同出邊起兩個幾人錢一罐啊！咁樣咧，同埋嗰啲米就起得犀利啊！我買買咗一包八公斤嘅米啊，222蚊啊！ 八公斤220幾蚊。 係啊，啱啱先嗰幾我唔知，啱啱先嗰啦，又食曬米啦，唔買又唔得啦，咁先買啊嘛，我都唔買噶。 八公斤要咁貴咩？ 係啊，我啱啱先嗰幾日咯，啲價都掃曬啦，剩翻。呢班四包米喺度嗰日，都揀住翻四包米喺度，佢係好蛊惑嘅呢兩間嘢。 OK 好。 百佳話俾嗰啲抽獎啲仲更加假。我嗰時買，我成日去買嘢，紅紙都冇得抽獎，抽到抽一張卡啦，又話買根蝦九折啊，買啲咩魚啊，又幾多折啊？嗰啲貨咧已經係。過曬期㗎啦。 OK， 好多謝曬張太啊，都係覺得啲折扣有時都未必夠實際啊，夠直接啊。多謝曬張太嘅意見先。好啦，跟住來又想講下咧，另一個咧都同好多人有關係嘅話題咧，就講到外佣嘅費用，有唔少家庭咧都係有請外佣啦，數以十萬計嘅，高峰期話去到400000個外佣添㗎。咁而家咧就講到喺印佣嗰度咧，就可能有新嘅安排，因為見到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尋日就話咧。印尼當局咧，出年一月開始咧，就會免除輸出勞工，包括外佣嘅就業服務費，嚟到減低佢哋嘅債務束縛啊！因為驚佢哋一離開一做外佣咧，就會孭住一身債，又要俾住好高嘅利息，咁所以咧就有樣嘢咧，希望幫下啲外佣嘅。不過幫嘅時候咧，就會咧啊，據局長了解咧，就話一啲原本由外佣負責嘅費用，譬如一啲嘅出國護照啊、良民證啊，以及印尼社保公款等等費用咧，或者會由僱主要負責喎。第日咁講緊條。數咧就可能去到500至800蚊咁樣，咁具體嘅情況係點咧？都要揾翻啲熟悉呢方面嘅人同我哋一齊傾啊！請嚟由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一齊傾下噶。早晨，張傑文。 早晨。 可唔可以講條數點計嘅？而家請一個印傭，一般嚟講，僱主要用包啲咩費用？咁而家話嚟緊會多咗邊啲費用啊？同我哋解解啊嘛。 係嗱，而家請緊咧，如果有所謂有經驗、海外經驗或者本地經驗嗰啲傭工咧。嘅市場收費有冇係13000到14000蚊到啦？咁將來咧，即係印尼政府咧，就喺2021年咧，即係明年咧一月份咧，就頭先你都講咗啦。咁印傭咧就係唔需要俾任何費用嘅。咁佢又列咗有12項嘅費用咧，係應該由僱主俾嘅。咁十二項嘅費用，其中有6項咧。僱主而家即係收緊13000-14000蚊嗰啲已經包咗嗰啲費用㗎啦，即係換句話咧， 即係僱主咧將會增加多六項嘅費用。 嗯嗯。嗰六項就係咪頭先講出國護照、良民證、印尼社會保障公款費用，仲有邊啲啊？咁樣除咗呢三樣， 係啦，除咗三樣，仲有一個就呢個額外健康檢查啦。 嗯， 係啦，仲有一個咧就係取印尼境內到機場嘅交通費。 嗯， 即係意思話個傭工喺佢屋企要去國際機場噶嘛，佢唔係一去就去到噶嘛，可能要經一兩日啦。甚至佢坐飛機、咪國內機啊、坐車啊、 嗯、 坐船啊，咁啊交通費啦。 嗯， 咁啊過程間嘅行程間嘅住宿費咧都要俾埋嘅。 嗯嗯， 即係包括佢等緊個深喉檢查，咁要住噶嘛，係佢唔係翻鄉下住噶嘛，喺、附近即係嗰個醫務所附近住啊，咁嗰啲費用都要負責嘅。 嗯嗯， 咁啊總共就當然加埋有一個費用，佢就。冇讲几多钱嘅就是、代理费啦，即系印尼代理费啦。咁、个费用咧，我哋估计咧，约莫系4000蚊到啦。 即系头先咁多样加埋4000蚊到。 系啦，即系额外俾啦4000蚊雇主，应该就系咁。 因为局长就话出国护照、良民证同埋印尼社会保障公款嗰度就5000至800蚊到呢条数，你哋 系啊系啊。 但 系 头先你讲 数系咁上下，咁但系你每一个唔系呢个实报实施嘅啫嘛，咁你要带佢做嘢啊。要服務費噶嘛，同埋頭先我講嗰兩樣嘢，嗰兩樣嘢未有一個私零噶嘛，我自己係估計嘅啫嘛，係咪？ 即係特別係嗰啲額外嘅健康檢查住宿嗰度更加難估啦，係咪嗰度？ 係啦，同埋呢個僱嘅嗰個印尼代理公司佢收嘅費用服務費加幾多落去咧？咁啊，即係以往我評估咧，若果係加埋曬大約4000蚊，咁就差唔多個價錢。 OK， 咁頭先就話而家都收緊13000至14000啦。加多4000，咁就變成17000至18000。 係啦，將來17000至18000，甚至可能收到20000蚊到啦，約莫咁上下啦。其實咧、那個過程、那個情況你可以睇得到嘅，就係佢而家嗰個印尼傭工嚟到香港咧，俾嘅費用約莫10000蚊。 嗯， 入邊包括有啲係財務公司嘅費用，我諗係1000-1000零蚊到啦，或者係100蚊到1000蚊到啦。咁嗰個費用咧，將會咧，其實嗱。雇主俾咗頭先我講13000-14000啦， 員 工又俾誒10000到啦，咁其實呢個成本咧，若果係240到嘅，我睇到係咪？咁、如果員工全部唔使俾嘅話咧，頭先減咗4000蚊就將個4000蚊俾咗個雇主，咁政府就其實嚟政府咧就即係俾咗嗰6000蚊嘅訓練費加埋嗰啲證書費啊等等嘅費用。 政府俾嘅嗰部分就 係啦，嗰部分政府俾。 嗯， 所以頭先講法。訓練費咧，以前嘅訓練費都係用工俾嘅，而訓練費政府俾啦咁樣。 咁所以理論上嗰個用工就會好啲啦，就起碼減咗呢10000蚊嘅，加埋10000蚊嘅支出啦。以往 係啦係啦，咁係啦，將部分就頭先我講大約4000蚊就轉嫁僱主，咁所以市場將來收費應該係用係20000蚊左右嘅。 如果真係加到咁嘅話，你見啲僱主有啲咩反應咧？會 其實而家已經加緊嘅喎， 加咗嘅啦已經。 因為佢係實施一月實施嘛，咁、你辦海外嗰啲個程序要三月先到噶嘛。 咁、你幾時加咗噶？其實幾時加咗噶？ 我公司我一個禮拜前已經加咗噶啦。 哦，你哋之前已經知道噶啦，呢、這個已經係。 係知噶，呢個醖釀咗唔係今日噶啦。 哦。Okay、 大約2017年到咧，講緊呢件事噶啦，係而家實施咁解啫嘛。 哦 ，OK， 咁所以而家你哋已經加咗，咁一加完之後，你見啲僱主反應點啊？ 因為而家個關於疫情嘅問題咧，都唔係好多工用工嚟報名嘅，多數係請本地嗰啲嘅，咁所以睇唔到一個反應係點樣的。 咁但係僱主會唔會卻步啊？定冇辦法都要繼續去噶啦？有少數繼續。 係，我睇因為用工始終都係有需求嘅、我諗將來咧。是譬如萎縮都唔係因為呢、這個只不過經濟問題嘅啫。如果要請引用都要俾嘅、因為你都係一次過俾嘅啫嘛，相差。如果兩年合約，你一個月都係俾多200蚊到啫嘛，100-200蚊啫嘛，係咪？咁你都計到條數都應該佢都要請噶啦，冇辦法噶啦，其實 所以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呢個新安排啊，僱主可能要俾到可能20000蚊做呢、這個揾一個印佣嚟嘅話，咁你點睇？繼續打嚟傾下嘅。好，繼續同嘉賓傾下先。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繼續傾下先。咁僱主會唔會咁啊？見印尼貴咪去其他地方咯，揾翻菲律賓外傭幫手咯。佢應該平啲噶嘛，係咪啊？ 係嗱，而家就係嘅 但是菲律賓係已經係亦都係傾緊嗰個訓練費係邊個俾㗎啦。係啦，係最近已經係傾緊呢件事嘅。咁啊，訓練費係而家嚟講咧係就菲律菲傭俾嘅。 嗯， 將來如果係轉嫁翻俾僱主咧，嗰、那個費用約莫又係4-5千元喎，剛剛好。 哦 ，OK。 啊，係啊。 但係嗰邊有冇做成點啊？菲律賓嗰邊而家有冇進展嘅？ 我相信係會好快脆就會實施嘅。 嗯，即系有听到消息噶啦，都听到系嘛？听到啲风。 唔系，而家讨论紧，而家唔系消息啊。 O、okay, K， 已经倾紧。 业界同佢哋政府倾紧呢个问题嘅都系。 好啦，咁如果印尼做菲律宾做，咁啊再揾第二度咯，揾下泰国啊、尼泊尔啊嗰啲咯，会唔会再褪落去？全部都。 泰国亦都系喺泰国就一直都冇乜用工登记。 嗯。 就其他地方亦都唔系市场接受嘅，可以咁讲。就唯一得兩個地方， 咁所以都係會第日可能睇齊啦呢、這個，咁會唔會令到整體香港嗰、那個、外佣市場會減少咗輸出外佣咧？會唔會少咗人嚟啊？ 嗱，我睇咧就調翻轉，可能係多咗佣工申請，因為佢唔使俾錢啊嘛，係咪咁我啊反而擔心咧就唔係呢一樣，擔心係嗰個佣工因為唔使俾錢咧，嗰、那個政策嚟到之後係點樣去政府是怎樣看法呢，或者是來到之後他一解僱是不是也是給一個月，或者來到不喜歡這份工第一天就不喜歡了，那你的費用都要現在現時勞工法例呢也都要給一個月人工給他又要給來回機票，給他機票給他走了，那個費用的僱主就即又有個承擔方面呢就覺得是好像不是公平的啦、我想大家都是傾緊將會傾這個問題多一點，就不是傾那個费用，因为头先我讲嘅费用都系4-5千元到嘅啫嘛，4-5千元到嘅啫嘛，吓、 即系担心个佣工更加容易话唔做啦，系咪？因为即系成嚟嘅成本低咗，佢相对地 系啦，就问题呢度吓。 咁会唔会喺招聘嘅外佣市场度有分别咧？譬如可能雇主揾多啲，如果本地做开而转约嗰啲，系咪就唔使俾呢笔嘅？会唔会更加多人想揾呢啲咁嘅？ 有嘅，系唔需要俾嗰笔，冇错。咁但系个佣工而家。那個情況咧，就係多數都會續約嘅，亦都市場唔多嘅。而家係求過於供嘅市場嚟嘅根本。 嗯， 想揾現成嘅都非常之難嘅現在。 咁所以整體嚟講啦，頭先講到局長就講高峰期咧，我哋有成40,000傭工嘅，咁後屘就慢慢跌翻啲啦。咁而家就去到37,000，跌破37,000添。長遠點睇啊？簡單講講，半分鐘。 佢跌咗嘅原因咧，就係、是主要都係疫情嘅問題嚟嘅。同埋咧，有啲因為新嘅嚟唔到啦，舊嘅只有續約嘅啫嘛。咁、個原因就係呢一樣，就唔係話個當然個市場都有影響。個市場影響就唔係去到即係而家講緊係跌咗差唔多8%啦，係咪？如果以個數字睇法，其實個跌嘅情況應該係4%到啦。即係有4%，佢只不過自己再續期唔再請新咁解啫嘛。 OK， 好。多谢晒你嘅分析先啊，张建文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张建文咧就是、香港雇佣代理协会主席啊，讲到印尼方面佣工有个新嘅安排啊，雇主要俾多啲钱。大家点睇？打嚟讲下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一个联邦法院裁定暂缓执行特朗普政府禁止下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禁令。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经过90分钟聆讯，批准由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提出的要求，意味美国用户可以继续下载并且使用 TikTok。特朗普政府先前下令要求 TikTok 在当地时间星期日起下架，不过法院拒绝字节跳动要求，暂时不会就11月12号华府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提供服务期限作出任何命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点名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对25年前表示不会将南中国海岛礁进行军事化的承诺。

compete 咗兩年一個合約嘅話咧，你之前你係幫佢俾咗2萬蚊，呢2萬蚊裏邊佢係有啲係應該個僱主負，有啲應該係個傭工負責咁啊。 嗯。 咁如果佢係做滿2年，咁咪我咁就好啦。咁佢做唔夠2年嗰陣時候，我哋咪要，如果佢係即係做得差，係佢要走嗰陣時候，佢咪要我哋要俾一啲即係代通資金去俾佢走咁啊。咁呢個冇得俾翻佢咯。咁起碼做1個月糧咁樣，4000幾啦。 嗯。 即係當然你去即係勞工局。羅志光局長要計一計，即係要大家計一計邊啲責任係僱主，邊啲責任係個僱員嘅、 嗯。 特別係嗰個培訓費，培訓咧，佢培訓咗，佢終身受用噶嘛。 嗯 咁樣你而家香港都係嘅，你做僱主覺得員工好，俾你去讀書或者培訓嘅話，係有薪，都係你做得好，我先至俾你嘅啫。你做得唔好，我點解會俾你咧？係咪？ 嗯，明白。 同一道理啫嘛，即係話咧，起碼我有一個月代通資金。如果佢係做得差嘅時候，咁就可以扣起佢，咁啊起碼都有一個月嗰、那個僱主一個月保障先，同埋個用工自己都有個責任喺呢個工作上邊係做得好啦。咁當然咧，佢做得唔做得好，仲有其他因素嘅，有思鄉啊，或者係即係好多因素去引起。不過咧，就起碼嗰個代通資金一個月，如果即係佢做得差，唔使俾翻佢嘅，咁嗰個僱主都唔使蝕咁多啊。 好、okay. 我自己咁睇法就係咁樣啦。 好，多謝曬何太分享你嘅意見啦，同你傾到呢度先。有興趣講呢個話題可以繼續打嚟傾嘅，電話繼續1872311 1872311。另外呢一次咧都想關注一下咧，就有啲長者啊，特別有啲長者咧需要長期食藥，仲要係多種藥添，因為而家睇翻條數咧，話全港大概280000嘅長者咧需要多重用藥，即係每日咧需要食5種或者以上嘅藥嘅。咁我見到社區組織協會咧都特別關注呢件事啦，就同埋咧就老人權益聯盟咧就之前做咗個調查，就係睇下啲基層嘅社區藥劑服務係點樣，咁發現係不足嘅。有啲長者就成日都會話食錯藥啊，唔記得食藥，咁啊影響到啲療效同埋健康。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兩位嘉賓一齊傾下先，包括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 另外咧，仲想請嚟咧就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席蔣秀珠一齊傾下嘅，蔣秀珠你好。 你好。 好，不如我想先請阿連偉橋同我哋講講而家即係多重用藥長者嘅情況，同埋你哋嗰個調查發現咗啲咩？ 我哋見到長者其實就真係食好多藥啦，咁同埋嗰啲藥咧就好多時都唔係一個醫生開嘅，係幾個醫生幾個專科一齊開。咁變咗其實要管理咁多種藥好困難。我哋見到喺即係上一個星期都院舍發生咗啲嚴重嘅藥物事故啦。咁喺院舍入面其實已經有啲叫專業人士去幫手分藥都可能出錯嘅時候，如果個長者喺個社區度喺自己屋企度分嘅話，更加有可能出錯。咁其實即係會影響佢哋好多，可能唔舒服又要急症室，就係因為食錯藥咁啊。 嗯，咁而家啲长者食药通常系自己嚟噶，定点样噶？你见有冇家人陪啊？定点样噶？通常佢哋 嗱，我哋调查做紧一啲基层嘅长者，咁好多时就冇屋企人支援，咁自己其实都即系文化水平又唔系咁高，咁去睇嗰啲 label 啊，或者自己去即系整理咗啲药都好困难，好多独居长者都系自己要执药。咁、我哋见到我哋调查嗰度其实大部分長者都係自己執藥啦，80%長者都係自己執藥啦。咁有少量就係屋企人會幫手。咁其實執完之後咧，好多長者超過一半長者都話其實自己冇乜信心，即係執完之後覺得自己都可能會出錯。 佢係點樣執法嘅？係佢唔係一包包，即係唔同醫生開啦。哪怕咁，其實都應該包包分開嘅咩？係咪？定係點樣嘅？ 係一包包分開嘅。咁但係咧，就因為醫管局就唔會提供一個個人嘅藥單，即係你而家到底食緊咩藥咧，就冇張清單嘅。咁變咗你就自己喺唔同醫生開嘅藥度自己執，你今日食咩藥？咁另外咧，你執完出嚟之後咧，又要留意。有啲咧就飯前啦，有啲係飯後啦，有啲係1日2次，一日3次啊。咁有啲1個禮拜1次啊，咁其實你要真係好細緻先至執得啱咯。 咁面對咁樣嘅情況，有啲咩建議可以幫到啲長者咧？你 其實首先分藥嗰度，而家醫管局佢都有啲復配二嘅計劃咧，就係等長者唔好攞咁多藥。咁我哋希望即係呢個計劃都可以擺落社區入邊啦。咁啊～ 唔好攞咁多嘢之餘，仲要喺屋企附近攞，咁變咗每次小批小批咁攞就容易管理啲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而家已經有啲科技就係、是、啲智能藥盒啊，或者預先包裝好嘅藥物，咁其實等用部機器嚟執就應該會準過長者自己執。最後其實就係、是、即係都聯繫住院社嗰單事故，就係、是、其實我哋有好多好藥劑師嘅人手。咁誒會唔會喺成個藥物服務入面可以多啲有藥劑師嘅參與，有啲專業人士，其實會多啲藥物服務嘅話，咁食藥嘅情況會好啲 咧？嗯嗯，咁呢方面不如都請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席啊蔣秀珠本身就都係亦都係藥劑師咧，同你講，你又覺得呢個情況點樣可以幫到手咧？ 我哋都藥學服務基金咧都關注所有長者呢、這個食藥困難，同埋正確地了解嗰個藥物對佢嘅病情嘅影響。嗰、那個狀態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呢、這個即係、就是、有呢、這個人口老化嘅情況，而一般咧就啲長者咧都係好似頭先都講咗，有28萬嘅長者食超過5種以上嘅藥物，咁其實而家啲藥嘅劑型咧係越嚟複雜嘅，除咗頭先大家講到準時食藥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有啲好新嘅劑型啊，咁變咗其實啲長者咧都唔能夠掌握嘅。咁而家先唔好講嗰個問題先，正確地食嗰啲即係藥丸啊、嗰啲膠囊啊，其實都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嚟嘅。咁我哋藥學服務基金咧，其實幾年前已經關注到呢個問題，而我哋咧亦都最近咧就係、是、廣泛地希望能夠提供咧一個社區外展藥物管理嘅服務。咁我哋咧就希望透過我哋嘅藥劑師咧，同嗰個長者咧，先要咧就整合佢嗰個所謂藥物清單。咁我哋已經即係開發咗一個電腦系統咧，可以幫每一個長者咧建立佢嘅清單得嚟咧，就有埋藥物嘅名稱、藥物嘅相片、藥物呢個服用嗰個次數同埋個劑量，同埋幾時幾點鐘要食，去到嗰、那個咁詳細嘅地步。咁我哋咧呢、這個清單咧就會跟埋一個我哋希望提供教佢點樣去執一個藥盒。如果呢個藥盒咧就會即係連埋呢一個藥清單。希望呢個長者咧就教咗佢點執就最好啦。但係假如佢唔能夠自己執嘅話咧，我哋都會即係透過我哋啲藥劑師啊、配藥員嘅團隊啊，幫佢咧就係、是、做咗呢個藥盒，令到佢咧就可以每一日按時按候咧就可以食到一個正確嘅劑量。咁、 嗯、 啲教育咧，我哋亦都會教埋佢對呢個藥物嘅一啲所謂常見嘅副作用，同埋咧點解咁重要咧，係要有一個藥物嘅依從性。等佢能夠按時按候咧，就係、是、真係醫生開咗佢嗰啲藥咧，就適正確地去服用使用。咁、因為點解咧？好多長者都有啲謬誤嘅，自己會去調教佢嘅自己嗰啲血壓藥啊、糖尿藥。咁、其實呢啲大家都知係一個唔係好嘅行為。咁所以我哋喺社區裏邊咧，我都承認我哋啲藥劑師咧喺呢一個角色嘅扮演裏邊咧係好。初步，咁所以變咗我哋咧藥學服務基金咧就都呼籲緊政府啦，例如咁我哋最近就都係有一個所謂施政報告嘅一個提議，希望政府能夠關注到其實佢唔照顧長者長期用藥嗰個正確嘅認識咧，其實呢啲長者咧結果咧就會去咗醫管局嘅即係急症室，咁其實咧就長遠嚟講咧，對我哋呢個人口老化咧嗰、那個醫療嗰個壓力咧。是肯定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所以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去教育我們的市民，還有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還有提供一個解決的一個方法，讓他們能夠掌握這些知識，而且在社區裏面做多一些這些教育啊服務的提供，咁呢個就係我哋藥學服務基金最近做緊呢啲嘢咯。 OK， 我想問多少少，頭先你提個社區外展藥物管理嗰度咧，就話會幫啲長者整合啲藥物清單啦，包括就俾埋個名佢，俾埋張相佢，俾埋食藥時間佢，幫佢教佢點執個藥盒啦。其實俾曬啲資料佢做唔做到嘅？因為我幻想啦，你啲藥丸影張相啊，或者加個名嘅，都可能未必容易喎，都困難 嘅 喎，都你俾 唔困難嘅，因為我哋咧有好先進嘅一啲系統啦。咁我哋其實咧。已經建立了呢個系統嘅，咁、所以我哋會帶埋我哋嘅電腦，帶埋我哋嘅 printer 啊，去一啲社區中心，甚至乎個老人家個屋企，即時咧就幫佢仲要查埋佢嘅醫健通，等佢嗰啲藥物咧喺醫管局攞嘅時候咧，我哋齊齊整整咁都可以喺唔同嘅，無論佢去過邊一個專科，無論佢去到 邊間即係醫管局嘅診所，只要佢嘅醫健通計劃裏面咧係有佢嗰啲藥物資料咧，我哋嘅藥商先可以合法地在佢嘅同意之下攞到呢啲資料，而幫佢咧即係唔遺漏咁樣去重整個藥物，同埋咧睇下裏面有冇一啲相重嘅藥物、重複嘅藥物，而呢個病人冇攞出嚟俾我哋睇，咁我哋就話會唔知咯，我哋都唔想咁樣。是去即係漏咗呢啲藥，而即係建立唔到嗰個所謂正確嘅一個藥物清單。 Okay. 而呢個清單咧，就係透過我哋嘅系統係印埋呢個相出嚟嘅。咁個病人咧，無論佢去邊度都好，揸住呢一張紙，咁變咗係圖文並茂咁樣，咁咧就可以教育市民，其實佢一定要對自己嘅藥物有個充分嘅一個掌握，從而咧就係正確地係去認識嗰個藥物嘅作用。從而咧就增加佢依從病咯。 我想問有幾多長者受惠啊？喺你哋呢個計劃當中，暫時 咁呢個計劃咧，我哋咧就都係好好彩咧，就最近咧就係因為有個香港賽馬會嘅慈善基金資助我哋做一啲所謂社區嘅一啲即係工作，咁佢都認同到就係話社區而家好需要呢個服務，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係免費提供緊呢個服務俾我哋啲社區嘅人士嘅。不過我哋都想講咧，就係我哋咧就係一個服務單位，但是那些需要這個服務的人群呢，其實我們就沒有什麼一個直接的方法是去找到他們的，所以我們現在呢透過跟其他 NGO 的合作，他們有些社區中心、長者中心、鄰者中心，我們呢就希望他能夠即是透過他們的社工、護士、就是轉介一些個案給我們、我們已經最近跟幾個機構都開過會，他們都、即是 很認同我們這個服務，咁我哋而家系啱啱呢个九月里边就系开始展开咗呢个服务咯。 因为咧嗱，我见到睇啲数字就话28万名个长者系需要多重药嘅。咁我谂有啲系精拎嘅，有啲自己搞掂嘅呢啲。其实有几多需要咧？其实呢啲社区上嘅支援服务嘅够唔够咧？两位点睇咧？ 其实就我哋见到医管局其实有晒病人嘅数据嘅，因为大部分长者都系长期病，都系喺医管局复诊啦。咁其實佢哋自己而家都有啲準則，譬如幾多歲以上啊，食緊幾多隻藥啊。咁、其實醫管局佢可以篩一啲病人出嚟去接受呢服務。咁嗱個技術就喺度啦，頭先都嘉賓都講咗，亦都有人手喺度。我哋見到藥劑師自己嗰個人手，政府做個推算都係有充足人手。我哋都唔明佢又揾到啲人㗎啦，亦都有嗰個技術㗎啦，亦都有嗰啲人手㗎啦。點解唔做呢啲社區服務咧？所以遲啲一定即係啲廿幾萬個長者多重用藥，咁其實可能好多都會出現好似院舍呢啲咁嘅嚴重嘅藥物事故喎。如果唔做嘅話， okay. 我想問問陳長壽珠啦，即係藥劑師人手嗰度，你可能掌握你點咧？係咪真係夠人嘅？我哋 其實政府咧就咁啱得咁巧咧，佢其實每三年咧就做一次呢個專業呢個醫療團體嘅一啲人手嘅一啲所謂預測嘅，咁希望喺嗰個人手供應嗰度咧，能夠就住佢個預測咧，就係即係做得一個好啲嘅一個所謂計劃啦。咁我哋今年咧就係、亦都係事隔13年啦，第三年啦，咁變咗咧政府最近咧都係做緊一個人手預測嘅一個即係佢哋叫做 manpower planning 啊。咁就我哋藥劑師咧係其中一個咧係覺得係人手充足嘅地方，咁我哋覺得其實藥劑師係人手充足之餘咧，但係佢哋嘅角色同埋佢哋嘅功能咧係被即係 underutilized， 我哋講即係冇去好好地去充分利用。咁我哋藥學服務基金咧都見到好多年青有為嘅有資格嘅藥劑師，無論係香港畢業，亦都係外國翻嚟畢咗業，然之後註冊到嘅藥劑師，其實佢哋正正喺度揾緊工作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有少少即係呢個現象係唔係幾正常嘅？一邊就係好多後生嘅一啲藥劑師，好熱誠嘅藥劑師，就係想投入服務，但係而家喺社區裏面咧，亦都有呢個服務嘅空間，但係中間冇咗一個地方俾佢哋可以係去。即 係 做呢個服務咯。 OK， 好，咁多謝曬兩位先啊，帶出咗咧，即係社區裏邊有啲長者多重用藥啊，佢哋食藥嘅時候遇到一啲嘅困難。多謝曬兩位先啊，分別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啦，同埋香港藥學服務基金主席蔣秀珠啊，多謝曬兩位先。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啊黎小姐噶，黎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早晨。 系，请讲黎小姐。 咁咧，我想讲关于咧，长者执药嗰度咧，其实因为长者真系好，我都系做护理嗰啲嘅。咁咧， 長者真係好容易會亂嘅。但係我先聽過啲嘉賓講啦，即係我覺得有少少譬如用藥劑師或者用好多嘅好專業嘅技巧幫助啲老人家去執藥咧，我會覺得有少少大材小用啦。咁、另外咧，我自己個人睇法就係、可以揾一啲有皮保健員啊、或者有啲比較護理方面專業嘅知識，同埋佢個理解力對文字嘅理解力係冇問題嘅。咁去做一啲譬如做兼職或者做全職又好咩都好啦，咁咧就譬如一日裏面幫十個長者去做呢啲執藥啊、執藥盒啊，因為我有朋友咧都係專係做義工咧，就幫啲老人家執藥嘅。咁我覺得呢個工作唔係難咯，係一個亦都比較簡單嘅工作，但係就唔可以出錯。但係對老人家嚟講，就出錯嘅機會都大嘅，佢哋又眼又盲啊，理解力又唔得啊。咁我覺得只不過係用一啲人比較呢一方面理解文字嘅人，同埋喺護理常識裏面有常識，已經可以做到呢個工作，就唔需要將一個簡單嘅工序去好似要複雜咗。 不過頭先佢提到有一點就話會整合不同醫生嘅藥單啊，時重複咗嗰啲藥劑師都要俾下意見咁啊。呢點又可能難啲嘅咧。 整合藥單，我想知道，因為我唔知道你點樣整合藥單啦。因為你派咗一批藥，一紮藥，譬如幾個月嘅藥，咁老人家就要執啦。我唔知仲需唔需要老人家去整合藥單，定係老人家攞咗一大紮藥翻嚟，佢只需要跟住個日期同埋時間去食藥就得啦。因為藥佢哋嘅藥實在太多，佢會撈亂，就算年青人都會撈亂啦。就可以揾一啲喺護理常識有常識嘅人，同埋文字理解能力方面，同即係對老人家嗰方面，護理嗰方面有認識同埋有經驗嘅人。只不過我哋好小心去執藥，就已經幫到佢哋解決嘅問題。 Okay. 我哋唔需要將一啲簡單嘅工序而去揾一啲咁大材小用嘅人去幫佢 搞 好多嚇咁樣咯。我覺得 好，多謝曬黎小姐先，傾到呢度。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當我年輕嘅時候，喺一家出版社做一名小編輯。有一日，同事話俾我聽。 有一位有才华的作家，我打算为他出第一本书，他将会成为一个香港文学的作家，他就是黄碧云。 今日有哪个不知道香港小说作家黄碧云呢？三十几年了，黄碧云的小说当然可以为大家介绍，但是今日我想介绍他的第一本书散文集《杨眉女子》，而不是他的大块头小说。 写作从一篇散文开始，然后先至一本小说，好多作家都有咁样嘅经验。但系认识一个作家，好可能就系从一本小说开始，经验佢嘅小说，然后我哋想知多啲，认识呢位作家多一啲。 我哋会翻查呢个作家嘅其他写作、散文同埋诗。黄碧云早期嘅散文就收喺呢一本《杨眉女子》之中。要了解黄碧云同佢嘅重要小说创作，一定要读呢本处女作散文《杨眉女子》。佢喺书里面系咁样写： 文学系舞台，写作系演戏，写作如戏，佢系一种最富辩证精神嘅状态。佢系我，佢又唔系我，佢充满自我，佢又同时摒弃咗自我。写作系精神分裂噶，就好似一个演员，佢用最深入嘅自我去演绎一个非我嘅角色。舞台是以虚而实的，他又说阅读亦都是辩证的过程，我们投入接近作者的心灵，我们又跳出来找回自己，亦都直至丰富了自我。作者是怎样都是无关痛痒，我只不过在这里演。 这一篇如戏很坦率地道出黄碧云小说创作的秘密，一个小说作家的心底话，很坦诚地向读者透露，要我哋做读者嘅明白文学创作所谓神秘性，其实并不神秘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杨眉女子》，作者黄碧云，由博益出版社出版。